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20章。我就唔知道转税之前所讲嘅传说有冇根据，但係都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再加上而家豆腐就已经缩窒咗啦。於是我就打断豆腐嘅动作，叫佢将啲嘢摆返埋去。豆腐顺住台阶咁落，露出咗一副嗱睇啦，唔係我唔敢喐呀，唔係我掠呀咁嘅表情。见我哋摆返低啲嘢，转税亦都再冇讲话，而係走咗去研究呢个地上边嘅嗰具尸体。似乎佢係想摸清楚尸体嘅身份，佢就想確认转东来嘅死活。其实呢喺呢一点上边已经係好难去確定㗎啦，因为当时喺个河道里面仲死咗六个人，咁嗰六个人当中究竟有冇转东来，咁边个都唔知道。过咗阵间，转瑞就拧咗拧头，坐喺个地上边。显然呢具尸体应该就唔系转东来㗎啦。跟住佢就将个目光移向咗爷爷。呢阵时爷爷系冇戴面具嘅。那个青绿色嘅面具就挂咗喺条腰嗰度。转瑞个目光又移到咗喺面具上边。跟住佢就闪过一丝嘅怒意问，佢点解喺呢度㗎？豆腐就扁咗一扁嘴讲，这个地方又不是你买落嚟嘅，佢点解唔可以喺呢度啊？吓点啊？你识啊？中公呢一向就冇咩讲嘅，呢阵时亦都不由得爆咗个粗口讲，我哋点止认得啊？佢啊将我哋整到惨啦！我啊谂专税两个人入地宫核心地带嘅时候，爷爷可能曾经露面，利用呢个墓室嘅机关嚟收拾过呢两条友。呢两兜友虽然佢系冇见到爷爷嘅长相，但系八成佢都认出咗个面具啦。所以呢阵时嘅激动到有啲失控，眼睇住中宫走过嚟，准备要收拾晕低咗嘅爷爷。未等我发话，豆腐已经一下子就捐咗出嚟讲，你哋知唔知佢系边个啊？嗱，唔好乱嚟啊！呢个就系大名鼎鼎嘅鬼王啊！就算佢而家老，但系都仲系鬼王。你哋两个唔好乱咁嚟啊！咁喐佢，我三个同你搏命啊！鬼王转瑞一副阴郁嘅神情就显露出诧异，佢个眼光啊紧紧咁掘住阿爷，佢讲。鬼王陈思远，佢讲话嘅时候眼光就望向咗我，显然佢係喺度確认緊豆腐所讲嘅嘢。我岌咗下头讲，係我爷爷，亦都係呢个地宫里面除咗我哋之外嘅唯一嘅活人。专税惊讶就真係可想而知啦。佢讲14年咯，居然仲在生，究竟是乜嘢回事？呢阵时嗰个监视住我嘅嘢似乎冇咗动静，於是我就揸緊时间大致咁将同爷爷相遇嘅前后经历讲俾佢两个人听。听完之后，佢哋两个就一路都冇出声。过咗阵间，转瑞就眯埋双眼，睇嚟佢都可能估到转东来係生还无望啦。不过呢，我心里面就一直觉得呢条友似乎话搵专东来系假嘅，八成只系一个借口嚟嘅啫，可能佢真正想要嘅系传说里面嘅七盏灯。呢一阵那个神灯就摆喺我哋嘅面前，暗淡无光。如果唔系年份同埋文化背景摆喺呢度，唔知道嘅人绝对就会将佢攞去当废铁就卖咗㗎啦。专税两个人而家就非常之狼狈，休息咗阵间，佢不冷不热咁讲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先唔好贸然咁去喐佢。跟住佢就将目光落到咗嗰一块黑色蜂窝状嘅石头上边，神色一变讲， 你哋开棺嘅时候，唔通冇遇到咗啲乜嘢奇怪嘅事咩？豆腐只眼一转，佢讲、啊：有虫飞晒出嚟，咁算唔算啊？仲食咗几只啫嘛？砖碎一听就拧咗拧头，目光突然间变得奇怪起上嚟。佢讲：你哋知道呢啲虫点解能够喺棺椁里边生存啊？呢啲黑色嘅石头叫做松香石啊，整体都系可以食嘅。里边养嘅嘢，如果我冇估错，应该系佢哋自己培育出嚟嘅某种毒虫。呢啲咁嘅嘢被摆喺呢一度，肯定就系为咗对付开棺嘅盗墓贼啦。停咗阵间，佢打量住我哋三个人，讲：唔通开棺后呢啲虫冇嚟攻击你哋？豆腐被砖碎嘅面色啊，搞到有啲唔好。佢又讲：比蚊仲细，一放出嚟就散晒啦，应该啊冇咩攻击力啩。呢、这个声音啊，明显透住唔确定。砖碎又讲：你哋嘅身体冇觉得有啲乜嘢唔妥咩？我啊感受咗一下，倒亦都冇啲咩觉得唔妥噃。豆腐啊，喐咗喐手脚讲。哎呀，忽然之间我觉得有啲屎急添，咁算唔算呢？砖碎啊沉默咗阵间，终于就冇提虫嘅事啦，可能真係俾阿豆腐激到爆。呢阵时除咗角室入边嘅松香石、神灯，仲有呢一个镇魂游梦刀以外，角入边唯一剩低嘅就係一个被收喺甲子里面嘅嘢。嗰、那个甲子係打开嘅，里面露出咗一卷褐黄色嘅白书，白书就显得非常之凌乱，显然系已经被人哋喐过噶啦。砖碎就戴上手套，将呢一卷白书就小心翼翼咁摸出嚟。呢卷白书就约莫半米咁长，喺上边呢就密密麻麻咁竖排写咗好多红色嘅文字。呢一啲字同埋石壁上边嘅字，应该咧系同一种嘅文字嚟嘅。我就唔识睇，不过砖碎就紧紧咁盯住啲白书，好似系喺度阅读紧上边嘅内容。我心头一喐，心谂唔通砖碎识得睇呢啲文字？我哋三个人即时就面面相觑，亦都冇出声，任由阿砖碎啊静静咁喺度睇。爷爷喺呢一阵时就昏迷咗过去，我唔知道佢醒过嚟仲会唔会好似先前咁一样发狂。无奈之下，就只能够将阿爷嗰啲飞刀先射咗落嚟，将佢双手就暂时扎咗起身。心谂爷爷对唔住啦吓，你亦都唔好嬲我，呢一个咧亦都系冇办法。但愿咧你醒嚟嘅时候神智系清醒嘅啦。我就喺度估算住。爷爷先后之所以两次嘅神智失常，肯定呢佢就受到咗佢嘅影响。我唔知道佢究竟系点样样嘅存在，好似而家睇嚟真系无形无质嘅，但系真系可以好清晰咁感觉到佢就喺呢度。过咗阵间，砖碎就慢慢咁放低咗个白书。我哋以为佢会立即同我哋转述下白书入边嘅内容呢，但系离奇嘅系，佢就盘腿咁坐咗落嚟，抱住咗个白丝，就慢慢喺度咁谂嘢。大家就俾足耐心喺度等咗一阵，但系依然都唔见佢讲嘢。豆腐啊，真系忍唔住啦，佢啊将手喺阿砖碎嘅面前啊挥咗一挥，讲：喂，唔好神游太虚啦，你上边究竟写咗乜嘢啊？砖碎就望咗佢一眼。将豆腐嗰个喺面前乱咁挥嘅手一挡，跟住即刻佢就将个白书就摆翻埋原位，目光就开始转向咗嗰几盏嘅烂灯。我即刻估到出嚟啦，呢、这个白书上边记载嘅可能就真系同呢几盏怪灯啊有关。呢、这个时候砖碎就讲啦，呢、这个系一封警告信。 警告信？顾文问惊讶咁讲， 唔通又系类似于嗰啲咁嘅乜嘢诅咒咁嘅？ 睇嚟而家佢就联想得到喺徐福墓里边嘅诅咒啦。尊瑞就拧咗拧头，讲起咗白书上边嘅内容。事实上咧，呢啲内容啊，连佢自己都唔知道应该信定唔该信。大部分啲人一直都认为藏族系冇文字嘅。不过事实上，藏民族系一个喺历史长河里边不断融合嘅民族，文字又多种多样，只系咧汉化嘅时间就比较早，所以后世就沿用咗汉字。早期嘅藏族文字有好多，系好多少数民族嘅融合，其中流传得最广嘅一种就系源自于泰族。而我哋眼前所见到嘅文字就系藏民族当中极其古老嘅古藏文。倒斗呢一行差嘅好嘅都各有绝招嘅。尊东来喺呢个古文字方面就好在行，咁尊瑞都继承咗一啲，但系就肯定冇尊东来研究得咁透彻啦。所以白书上边嘅内容佢就大概只系睇咗个约摸，有啲亦都系靠自己揣测而补翻齐嘅啫。咁样睇嚟，之前石壁上边嘅翻译八成都系尊东来留低嘅。呢、这个讲明尊东来并冇死咗喺呢个地下河道入边，至少佢当时系进入过呢一间墓室。既然系咁，佢嘅尸体又喺边度呢？或者佢系唔系活住嘅嗰一个人？喺眼前嘅呢一具尸体死咗喺棺材上边嘅，显然就唔系尊东来。唔知道呢个白书上边会唔会有啲咩线索呢？只系听到尊瑞半解读半推测咁同我哋讲述咗白书上边嘅内容。根据呢个白书记载，呢一个棺椁当中所葬嘅人就系地鬼王啦。相传地鬼族就系从个地底里边捐出嚟嘅民族，地鬼王系呢一个民族嘅首领。呢、这个民族拥有住非常奇特嘅信仰，喺大部分嘅宗教鬼神嘅崇拜当中，譬如吓道教就供奉三清啊，咁系追求天人合一嘅；佛教咧系信奉诸佛菩萨，讲求嘅系戒指纳苏。三千嘅大世界亦都有好似萨满教咁，认为万物有灵，形成咗独特嘅多图腾嘅万物崇拜。而地鬼王族呢，就系、是、信仰人面。人面呢系具有43块肌肉，根据而家研究表明，人嘅面部至少可以做出7000种唔同嘅表情。而呢一啲系属于人嘅表情语言，不过动物就达唔到呢一个境界啦。古代嘅人虽然唔识得进行系统嘅研究，但系佢哋显然亦都明白咗人面嘅神奇之处。惊讶于一块面可以进行咁多种嘅转变，对比起周遭嘅一切动物植物，唯有人系可以做到嘅。对于啲观念古老嘅人嚟讲，这个是属于一种神迹一样的象征，或者可以由于这种原因，地鬼王呢就将人面当作为图腾。根据白书上面记载，他们对人面表情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步。譬如根据一个细微的变化，例如是说眼神啊、眼光啊、眨眼的频率啊、嘴角细微的牵动震动等等，可以直接地去看穿对方的内心，甚至啊是可以通过人面的表情去进行一种奇特的舞蹈，这种舞蹈就称为神面舞。那么当然呢，这一个是闻所未闻的舞蹈，早就已经消失了在历史的长河入边了。因为这个原因，地鬼王的人就戴上了面具，这种面具即是一种图腾，亦是一种对自身隐私的一种保护。 但系即使戴上咗面具，亦都冇办法逃过一个人嘅眼睛。呢、这个人就系地鬼王，同传说中嘅一样，上边所描述嘅地鬼王嘅七个头、七只手，每只手都拿住一盏嘅神灯，分别就代表住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尸、鬼神。而呢七盏神灯呢，系拥有不可思议嘅神奇力量嘅，就系同我哋之前所听到嘅差唔多。但系呢个白书上边多出咗一条线索，佢讲呢七盏神灯并唔系属于地鬼王嘅。